在编织他们的爱情故事，男的发誓要给她一辈子幸福，虽然祖宗八代没留下太多银子，所有亲朋好友都笑他没有前途，可是算命的说他命中注定贵人相助，好运来临的时候先买部奔驰，手头宽裕的时候才买栋房子，每年至少出国旅游两三次，想尽荣华富贵罗曼蒂克再生个孩子，有伴侣承诺绝对不是随便说说，敢说就敢做，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。场大雨几乎淹没这个城市，有个慌慌张张的中年男子，为了躲雨跑进这家咖啡屋，难得发现窗口有个中年女子，旁边坐一个男孩像是他的儿子，这个女子的脸孔仿佛似曾相识，突然想起多年以前的那个下午，往事一幕一幕也许变得模糊，过去一切的一切再也记不清楚，可是说过的话在耳边不断重复，就像良心在逼问说话算不算数，有关于承诺也许都是随便说说，说过就算了，世事的变化难以预测，有关于承诺不管是真心还是阴谋，热恋的男女那甜言蜜语当海誓山盟，有关于承诺总是让人感到迷惑，花花的世界执着的爱情能坚持多久，有关于承诺